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2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叶谦，当然唱歌的是叫 The Killers 这个乐队，他的歌曲的名字呢，其实都挺直白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Money on Street。 钱 对啊，而且还是怎么着呀、啊、直接来钱 Money on Street， 赚得快。 对， 钱虽然是生活中必备的哈，但是它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买到的，对吗？ 你的意思就是钱是可以，钱不是万能的。 对，就比如说晚间节目哈，就咱说有奖收听啊，什么这个给大家赠送多少礼品，都不见得夜夜有人到这儿来，像咖啡也是咖这样，跟上班一样打卡。 听众买不来是吧？ 买不来，你可以买点什么那个评论呐、啊，买点转发呀，哈，买点什么这个 姜食粉。 对，但是你买不来真诚的与你真的是夜夜相伴的真心哈。 是， 咖啡也是咖，不曾一起的点滴，纳新爱奇艺都已经是在二娃老夫单人照的直播帖下面。做得稳稳的了啊！ 好，今天又是单人照啊！对， 是他一来我说哎，给你整张单人的吧，因为今儿是周四了嘛，周一到周四是叶谦当班的，明天晚上呢就是沉默了啊，所以他呢就说什么什么，然后用表情和样子呢也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哈。我一般拍完之后都会问本人，我说这张 OK 吗？好啊，没问题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好哈，这是我们女人需要向男人学习的，对吧？ 这个、 面对自己的照片啊， 有人 常常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哎。等会儿、啊、不要再往下说了。有听众啊，像我昨天一样犯了耳石啊，是你这个语音的， 我吐字不清楚。 对，人家告诉说，哎，怎么就爷爷相伴了？ 夜夜相伴啊， 让人赚足了便宜。听完了以后啊， 二娃老妇。周一到周四相伴啊，我们现在也不是夜夜了，也是午夜啊，就是5天晚上，就是周一到周五，也确实是午夜时分呢，和大家碰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依然要选出一位红人，他呢将在外场新南韩的微博上和众多的天南海北、天涯海角的朋友互动，他的代号叫1542。他呢将会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提到他10次名字作为福利，好吧？ 好的， 那各位呢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啊，不要让场面尴尬，好吧，不要尴尬哈。 Money on Street 完了以后呢，居然来了一首非常柔的清凉的歌曲， 当然 据说明天降温啊，大家要 别据说，是可靠消息， 从来的 weather。 像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静得像云， 我这边没有那么动荡，是很安静的一首歌，来自大乔小乔演唱的《静下来》。是啊，已经活泼了一天，是时候静下来，准备进入梦乡了。 合着我这边特动荡似的，听这歌。 对，你这边应该属于就是白天都睡觉，到了晚上呢，真的是夜行动物，然后准备要有一些可能上夜班的情况。你像我等的可能只是晚上有两个三个小时的夜班，有的朋友可能是真的很长，对吧？比如说坚守某个岗位，对吧？值班，护士啊，还有很多大夫啊，还有很多行业的朋友，他们是要真的一点都不能打盹了。 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家庭生活是如此的珍贵。 那肯定的了。 然后你的爱人还有他的孩子，应该是满心期盼的看着他能、盼着人家能吃一顿正常的，跟家里人吃一顿正常作息的饭，睡一个正常作息的觉，这些都是付出辛劳的。 对，只有熬过夜的人和大年应该是常年哈上夜班的人特别明白，就是在上夜班之前睡一个小时哪怕半个小时的觉，对他们的整个机能的恢复还有状态的那种延续的好状态有多么重要。 相当重要。而且你看为什么大赛经常是在当地时间的晚6:307点、到9点，这个时候其实人饭后，然后呢经过一小时然后呢 休整 以后是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他那个饭后一小时可能是睡过或者是就是休息过，然后呢起身然后开始，然后他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对，但是对于就是正常时间上下班的朋友，你跟他说哎你睡个一小时，他会觉得哎怎么睡这一小时，这得用半个小时酝酿这个睡着的状态，然后还没等睡着又起来了，他肯定不适应不习惯，觉得睡觉就是正式的，起码得5个小时打底儿，对吧？ 这种朋友你把生活想的也够理想啊。有的时候真的你在行军的时候或者是在远足的时候，队长说了，说我们现在缺睡眠， 小憩一会儿， 所以呢，我们要小憩，尽量让自己睡着，必须睡着20分钟，这是命令。20分钟，你知道为什么？他需要你20分钟以后清醒的头脑去作战、去远足、去爬高、上山、去怎么蹲守。 其实人的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啊，只要你能够启动你那个开关，让他真的这样的运转起来，它都会一下子给你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变化。刚才我说了啊，第一时段得有求红的人，否则挺尴尬的哈。爱单车的小泽晨啊，我平常没怎么见过他，来了来了，场面不会尴尬的。 不，你来了就尴尬。 反正就是说，32条，你说尴不尴尬吧？还没有求红呢，就这么个情况，家徒四壁啊，就这个样子，开场。你想明天晚上是个什么局面？ 哎，这种节奏啊，duran duran少有。 你看，你这个夜行动物又来了。 但是这个节奏呢，又是他复古的一套装备，来自 Duran Duran Media Anel。 Discover now. 好像是把那些听歌听睡着的朋友叫醒了一样哈。 Dren Dren， 这个点儿就睡着了，是因为天冷吗？春困吗？不过春困秋乏夏打盹哈，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你看这春天是什么样的气候了？如果说是今天， 瑟瑟发抖， 我很容易发，我很容易就会昏沉过去睡一觉，然后睡得还挺踏实。但是你要真是像明天或者是前几天冷雨夜啊。 说到明天啊，在这里呢一定要敲黑板画重点哈，在北京的朋友，如果此刻您正在听广播的话，请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呢又要有降水和大降温了。今天夜间开始呢天空云量明显增多，后半夜到明天这个傍晚前后呢，京城将迎来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降雨天气过程。降雨主要对交通出行影响较大，尤其会影响到周五的早晚高峰的出行。受降雨影响呢，明天的天气这个温度会骤降。我们今天在北京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上下啊，你感受一下啊，明天气温就仿佛参加了满20减10的活动啊，最高只有11度左右，最高只有11度左右。降雨 降了50%， 降雨降温过后呢，紧接着就是大风天气。预计周六白天到前半夜，地面北风强劲，平均风力5-6级，阵风可达到7-8级，同时最高气温也快速回升到20度。这意味着呢，未来两天气温波动幅度较明显，还伴有降雨和大风。这种天气条件下呢，容易因穿衣不当而引发感冒、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所以提醒大家呢，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疾病的困扰。 简言之，没理解错，明天冷雨，后天风但热啊。 你露出的脚脖子又要捂上了啊，装到衣柜里的外套也可以拿出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定要提醒你爱的人啊，告诉他明天变天了啊。另外呢，这个因为下雨嘛，如果晚上周五约了饭啊，火锅烤肉等等等等啊， 哎，还挺适合你这说的这俩，哎，火锅烤肉都是明天降了温的那种 食物。这不就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吗？对不对？一到天冷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这个烟熏火燎的哈，知道对身体的健康有这个不是特别有益处哈，但是总希望在一些恶劣天气当中呢，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嘛。 也是，也我们也听说过那个 吃蔬菜。 有那种冷雨期夜的， 哎，今天我们去吃沙拉吧，天气这么冷。 对，然后吃了一盆子那种生菜沙拉，然后生冷的，为了减肥也得吃点，比如说什么鱼、刺身、纳豆，算了吧，啊，就别吃那种长肥肉的东西了。 我跟你讲啊，就真的就是去日本旅行也好，这个其他事情也好，就总觉得日本的东西也很好吃啊，我很喜欢吃那种纯天然的素，就是原味的东西。但是如果吃10天以上， 那你也受不了， 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凉了， 满嘴芥末味。 因为我不爱喝酱汤，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饭里边，我看就大米饭酱汤，算是天妇罗炸一点了哈，剩下其他的乌冬面，剩下都是凉冰冰的。 那只能给美食添上一笔，就世界美食添上一笔色彩。但是呢， 不像我 中 国 能添上很多笔， 基本承包了。 对，基本承包， 就是每一个领域当中，没有我国餐饮驾驭不了的吧。 所以你在中国吃饭的话，你可以一周不重样的，然后因为吃着它为世界美食添的一笔一笔又一笔。 对 啊，但是在别国呢，可能你吃个2-3笔就吃光了。 是我们说了。晚间节目的一大忌点呢，就是不能说吃啊。如果说的话呢，我们一定秉承蔬菜、菌类、豆腐啊，考虑一下吗？啊， 考虑呗。 其实豆腐锅也行，哈，就如果明天天气冷的话，吃个豆腐锅哈，里边加两片儿， 又要来 两片五花肉，调个味儿哈，都是 OK 的。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男左女右的红人是只能人生中担当一次啊！ 我想起那个豆腐宴来了，延庆豆腐宴，我在那个我在那个厨房切豆腐码那锅的时候，因为他许那个顾客自己码嘛，自己交完钱自己码，我就问那老板娘，我说这豆腐怎么码才香啊？老板娘说，当然是往里码肉嘛，越多越香了。 你越来越犯错，一点一滴失去了你，天空拥挤。这不同的梦却是一样透不过气，在忙乱时候又错过了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由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的爱情喜剧《二十一克拉》今天曝光全新电影片段，菜场 rapper 王扣扣。郭京飞饰演的王扣扣化身 rapper， 霸气带领迪丽热巴饰演的刘买买冲进菜场，大秀砍价实力的同时，还炫了一把 rap 功底。二十一克拉于4月20号全国公映。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同时宣布入围第20届远东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2018金马奇幻影展，并将于近日在意大利开启全球首映。作为以未来年轻人为蓝本的影片，导演张子林力求将《镜像人》《明日青春》打造成独树一帜的青春片类型。与大部分国内青春片不同的是，影片视角对准未来世界中年轻人在面对挫折时所表现的绝不服输、义无反顾的态度。今天，警匪动作片《低压槽欲望之城》发布一组金句剧照，照片中张家辉与徐静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在影片中的关系此前已经揭秘，一个是为了正义孤身对抗黑暗的卧底警探余秋，一个则是欲望之城中犯罪世界的幕后黑手老板。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22点34分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2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20段有我们的冷笑话和暖文章，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刚才呢天气预报也再次提醒我们了，明天呢在北京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增衣保暖啊，这个天气又变化了。 本来明天要有一切的这个预计要去干的事情都要重新加载一样东西，就是要多穿衣服。 对，同时呢我还要有一个温馨提醒啊，这个温馨提醒呢也是我在朋友圈里呢特别强调的，明天啊各位啊敲黑板画重点。 怎么了？ 4月13号，对不对？ 4月13号又怎么了？ 对不对？而且还是星期五。 我3月14号我都没说什么，4月13号怎么了？ 明天是4月13号星期五 啊。怎么了？13号星期五，凄风冷雨，哪儿走哪儿哪儿堵，是吧？诸事不宜啊，这都是你们这个怎么说， 谨慎点， 水象星 明天真的是在水星逆行4月15号停止之前的一个4月13号星期五，这个怎么说呢 like 我哪儿我都不去， 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嘛啊！ 我自己在家做火锅，把自己烫着了。 不是说危言耸听啊，只是让大家做事情更小心谨慎。工作中呢，任何的文件也好啊，这个其他的事情哈、啊，都能检查，稳稳当当的啊，这不是什么坏处吧？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终于浮出水面了，绝对是一个暗中观察人士哈。 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嗯，他啊，你这红过没有？ 没有 红过，没见过他了。 这个名字我也没怎么见过哈。啊、哦， 他叫 Taken 2012。 对，他说就是很激动的哈 ，red 就是红色。今天晚上这个红人，好像是冥冥中为他所设定的、准备好的。于是乎，此男子不在暗中观察，一脚踢开门啊， 可以 冲了出来。好的，那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既然是听了那么长时间节目，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红人可能要辛苦一点了，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他说我听这节目十几年了， 那 1542红， 是，今天你红了， 不是大哥我的，是谁的啊？ 好，不做大哥很多年了、 啊，2012年对你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哈。 我想你十几年前还没有这么圆润的脸庞，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现在你已经。风度翩翩了哈， 他2017年去年5月31号赞过我一条微博， 嗯， 我说什么了啊？最好的爱情大抵如此，就是跟爱情有关的。那我特别要温馨的提醒你，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也是和爱情有关的。好了，该你喽。 我这也跟爱情有关，你姐姐韩美啊， 姐姐， 不是每个人都被表白过的，哎，但是呢，我弟弟。也许有幸啊，被你姐姐表白过啊，韩美当时是怎么表白我弟弟也许而成为了我的弟媳的呢？他呀，跟这个也许啊，表白的方式很特别。我记得是他第一次看见也许的时候就哭了，啊，就抹眼泪了。哎呦，这个也许就不解了。问他这怎么了，大姐，你哭什么呀？你姐韩美说，不是咋的了，我第一次见你面，我就觉得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儿的爹。 Don't blame me, love made me crazy, if it doesn't show me doing it right.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Breaking hearts a long time and toying with them older guys just to play things for me to use. Something happe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darkest little paradise, shaking, blazing, I just need you. For you, I would cross the line. This time Don't blame me, love made me crazy, if it doesn't you ain't doing it right. 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Don't blame me, love made me crazy, if it doesn't you ain't doing it right. Oh 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s whatever you decide, and I'm just gonna call you mine. I'm insane, but I'm your baby. Your baby. Echoes of your name inside my mind, halo. Hiding my obsession, I once was poison ivy, but now I'm your daisy. And baby, for you, I would fall from grace. Your face, if you walk away, I beg you on my knees to stay. Don't blame me, love made me crazy, if it doesn't you were doing it right. 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Don't blame me, love made me crazy, if it 当时你姐这个表白其实是失败的啊，也许我弟转头就跑了，那天后来还责怪这个介绍人，也就是媒婆，说你怎么这弄了一个有孩子的头脑不太正常的女人过来啊。后来 又去哭一顿。 没有，后来这个就说没有孩子呀，谁说他有孩子了啊。我弟一下觉得哦，那这个女人很浪漫啊，就是投入了你姐的怀抱。 就是吧，我觉得无论说什么吧，哈，还是得看脸，不觉得吗？这句话这韩美说出来总觉得变得怪怪的。 这很好嘛，啊，这很浪漫啊。他没有孩子，但是幻想出他是他孩子未来的爸爸，这多好。 就是一个欠儿欠儿女人，突然间说了这么一句台词， 不可怕啊！ 你弟还真的好撩哎， 我弟真的挺好撩的， 真的，哎呦，祝他们幸福哈， 这就是 天长地久啊！好了，22:43，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这是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这也是本周的第四篇暖文章了，因为我们前几篇都是和爱情无关的，对吧？今天晚上呢，就聊点爱情，好不好？ 跟爱情有关哦。 二娃老妇，你可以出去喝水。 这很恐怖哦。 走起来。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余生这样爱人最靠谱》。某银行的柜员说，一位先生数年来一直坚持到银行帮妻子的信用卡续交年费。柜员好心提醒他，其实不必这么麻烦，你每年都要来跑一趟的，您只需要刷卡消费两次即可，不论数额大小。先生摇摇头说，不麻烦，我帮他交了就行。柜员很不解，先生说，你知道马航 MH370 吗？我妻子就在那上面，我就是想让这个卡一直保持可使用状态，万一哪天他要用呢。如果一个人足够喜欢你，他会因止不住想念来找你，不管你有没有给予回应。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不管外面发生过多大的风浪，对一个人的爱不会减少一寸。我的爱情观也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周围的人来来去去，对爱情的执着没有改变。关于爱情，我有几句话想说一说。对恋爱的态度，有人说越长大就越难谈恋爱，是真的。以前有人让自己一直笑，就对他敞开心扉，后来他让自己笑还不够，要对自己好，现在他让自己笑对自己好还不够，要只对自己好。可能是自己贪心呢，但总觉得自己想要的并不多啊。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爱，爱情是排他的，如果不能做到只对我好， 那就干脆别对我好。对喜欢的人的态度，有人说越长大就越难喜欢一个人，是假的。怦然心动很简单，可能是因为一个人脸蛋很帅，讲话很有趣，身材很有型。但我知道喜欢你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你是你。可就算是很喜欢你，但也不是非你不可。你若是准备行李收拾行李，我一定比你先一步离开。走过越多路就越明白，自己需要的不再是疯狂的爱情，而是不会离开自己的人。如果我喜欢一个人，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几步。如果你看见我走过来了却没有迎接我的思想和没有迎接我的意思，那我就会停下来。其实这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儿都能靠努力得来，特别是爱情。我不想太努力，两个人势均力敌，公平又平等的爱与被爱。但愿在这个拼得你死我活的世界里，有一份不用努力的刚刚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很苦了，爱人只想要一点点甜。对过去的态度，有人说越长大越容易看得开过去，是真的。也许过去总是会小心翼翼，害怕失去，但害怕的那些还是失去了。其实人活着就该像齐天大圣，哭过笑过疯过爱过恨过，但从来没怕过。以前是不得不接受分离，后来觉得即使分离，最后兜兜转转还会是彼此。现在不是等不到那天了，是发现爱过总比路过好。不再害怕时光飞逝，不再害怕难过发生，不再害怕分离分手，不再害怕了解真相，因为这一切都让自己更接近爱。林夕在《心动》里那句刚好戳中人心的话，过去就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一个人。对未来的态度，有人说越长大对未来越无力，是假的。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不论多大年纪都想落日，就算会一点点沉下，明天还是想喜欢你。在我心里，结婚就像有天老妈找空调遥控器，翻了大概两个抽屉，朝老爸喊：老公，我找不到。老爸一脸无奈地起身帮忙找，边找边抱怨：哎呀，除了能找到我，你还能找什么？总觉得你不是最好的，但是有你却比什么都好。不害怕把一首心爱的歌曲单曲循环，有天会腻，大不了就变着风格听，明天蓝调一点，后天金属一点。也不害怕跟一个心爱的人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一生，大不了就换着风格过，明天像高中生一样去操场走一走，后天像上班族一样早上来个二人咖啡时光。我知道这是个容易认识三天就恋爱，接下来在一起也容易分手也很快的年代。有些人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可以一三五和这个异性聊天，二四六和那一个吃饭，周日再换一个约会。有些人可以一路跌跌撞撞，在一个人身上受了伤，马上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回来。可对不起，是自己太老土又呆板，真的不喜欢联系两天就各自掉头离开，也不喜欢在一个人身上伤了心去另一个人那里找温暖，很讨厌和一堆人发同样的短信说想念， 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边走边爱，只想心里装着一个人，他自己就挡住了人山人海。无论他在不在，他的名字就是全世界。这种爱情可能已经不够时髦了，可能说出去会被人嗤之以鼻，可还是想要一个这样的人承包自己以后的生命。你觉得我们有一天会因为什么分手？结婚啊？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重拾那年的一切，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陈奕迅演唱的 I Do， 结束了本周现场 live 的所有的暖文章，谢谢各位一直喜欢这个环节，不管在我读得好的时候还有读得一般的时候哈，你们都对暖文章的环节一直保有着喜欢，不离不弃。 人才啊，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我， 是人才，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我， 我说的是听众们。 对呀、啊、 听众们，你 你们都是人才。 对，现在在很多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各种文章，还有就是同行的朗诵，大家其实有很多途径可以听到这一切。嗯，男左女右的暖文章起步虽早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我觉得是没有把它做成那种系列，在更多的地方让大家可以听到哈。 对， 这是我的责任、啊。 暖文章系列不了，啊所以这不是你的责任啊。 就是本节目哈、啊，大家如果听的时间长的话，也会发现啊，是两个对生活、对很多事情，大概没有那么一定要做大做强的， 没那么大野心， 没那么大野心的人。 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暖文章，也不是说能连上片的、 就是、 啊。 就是开开心心啊， 是 舒服就好，好吧？我们第三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喽。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腾飞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2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3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如果在第10段没有听到我说明天天气会降温的，在北京生活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明天呢北京将会降温，而且还会下雨，同时呢也要注意，明天是4月13号星期五，降温幅度有10度啊。虽然没有最低温度到-0°C哈，但是呢也是很低的，所以要增减衣物，不要感冒了。 就像前几天一样，又得把这个暖风打开啊，然后又得把衣服多穿2件，又把那个秋裤穿回来了，不是脱了穿，穿了脱，脱了穿，穿了脱呀。 反正就是一天的时间嘛，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有大风哈，但温度会上升。直到星期天的时候，天气可能才会正常啊，不是，应该说是，更加风调，风和日丽哈，明媚晴朗。好嘞，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是一位这个沉寂很久哈，而且说自己是80后大叔的一位男听友。 Taken 2012， 来，让我们去敲开他们家的家门，来感受一下。这可是一位工程师嘞， 工程师，80后的一位工程师，他是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 别把人家那个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出来了， 人家这 虽然他已经是对已经认证了哈，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他还想以一种男孩气的身份，就是别让他同事听到了 啊， 知道吗？ 我刚才已经把市政专业设计都说出来 了，你这嘴就太快，我跟你讲啊， 人家巴不得让明天的都我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男左女右昨天晚上的红人。 得了，人家会说 1542红、 人家可能会说，哎，老秦你睡挺晚的， 怎么都老秦，你把人姓儿都说出来了， 那说姓儿呢怎么了？ 这一下 老秦 彻底算出 他在微博上认证了，所有登录的人都能看到， 本来刚才还有 公开信息了， 本来刚才还能猜呢 Taken 2012是谁，这回老秦完了。 老秦你怎么睡那么晚呢？他肯定是偶尔哈。看了一下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195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 惠若琪 超美的， 这也是一80后是吧？ 超美的，而且有很多男生都非常喜欢她。 惠若琪这个一般来说不去打球肯定是一个超模。 很美哈。 对， 另外呢我们再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老秦更喜欢谁呢？无敌黑六啊，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哈。 无敌六手， 无敌黑六， 无敌黑六、 确实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位朋友。好了，目前在微博上的介绍就是这样了。今天晚上的120这个任务呢已经是超量完成了170了啊， 这才到第三十段哈。 师弟他自己也讲了，我是一个80后的听友，觉得自己也挺怀旧的哈。怎么说呢，他是80前的大叔 啊。80前大叔， 我觉得他应该是跟陈默差不多，就是整整1980年出生的。 哎，你这给人陈默的、又卖一个，完了。老秦 荆棘住西城， 是是， 工程师，白羊座，单身哟， 是是是， 重点甩出来了吧？喜欢骑行、长跑，假期看了大家可能这段时间都很热议的《头号玩家》。 今天我跟你说，Taken 2012，你这红人当得太值了。一是把自己啊，怎么说呢，彻头彻尾的让韩丽给你宣出去了啊，让我也宣出去了。我宣的是你的工作的那个性质，他宣的是你姓什么。第二呢，您是连捎带着把明天的这个沉默年龄也都给宣出去。 沉默，咱们这档节目什么时候就是两个人三个人也好瞒过自己的年龄？ 哎，沉默在我的眼里可一直是一个就是永远20出头的那么一个小伙计啊。 那也不介意人家告诉别人自己38岁啊，怎么样了，我38岁的年龄、 不沉默绝对没有30岁、那种感觉。 那多好啊，你看上去也不像44。 像54。 没有没有，这个怎么说呢， 自行减个二三岁啊，就像个四十岁的人，这样好吧？ 那我减他干嘛？啊， 反正我觉得现在人不是那个对年龄极其的隐瞒，尤其是那些保养的好的啊， 对， 漂亮。 哎，我就属于那种，我诚心丑化自己，来不及。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Echo Echo。 而我就想你，没有一秒。 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到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黏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线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变，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 叫做一眼万年，深情吗？ 万念俱灰，这叫一眼万年呢，这就是这就是搞不上了，搞不上。 你就你在这个判断上哈、啊嗯，以及你的评语上哈、啊，就足以见得心态， 嗯， 就是浪漫呢、啊。爱情那种小心思儿、啊，你都没了。 这就快拉倒吧！哎、未来的我还是他爹呢。 爱情 对你 而 言， 爱情 对你而言，你看你家人能说出啥话了？未来的我还是他爹，还浪漫呢，快拉倒吧！老秦， 给咱俩塞小纸条了啊！老秦就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他叫 Taken 2012，但是他自己因为是个认证人士嘛哈，上面也写了他的名字，我们就称呼的更亲切的称呼您为老秦。叶谦，韩立、 哎，好嘞， 听好了啊！ 啊啊，你说， 我好像以前说过吧？ 你有好几个爱立和 MP3 的播放器是吧？ 对呀， 从十年开始，从2010年开始啊，这个晚上加班时候就边听一个广播台，边用 MP3 是另外一个节目。哎呦，你这够分裂的。然后呢，这个。录满了上百季的广播，那些年我们晚上只听97.4的男足和91.5的有代码92.5。 这个可以、啊、这个这敢于说出来说明他真的是个白羊男哈、嗯、 是 我知道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广播的你内心的节目表，就是从早到晚啊，几点钟的时候听哪一个台的哪一档节目？如果一个频率能够保证从早到晚的节目你都超级喜欢的话， 是， 我想这是我们974的荣幸，也是很多频道的荣幸。但是呢，就像我们的饮食结构一样啊，大家都会这个更加丰富的去吃一些元素的东西。 哎，刚才开玩笑， 节目也是一样， 我也听91.5。 有戴老师原来也是在我们这里做节目， 对，我也很喜欢听有戴老师节目，尤其是他的蓝调布鲁斯啊，那个 他的表述方式非常特别。 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在听974，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有戴老师嘛， 嗯， 我就觉得那个时代的。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非常有自己的声音表述的特色，不光是天赋的音色不一样，然后在表达的语句上啊，还有那个形容上都很有自己的特点。 有戴老师就是我记得有条不紊， 嗯， 哎，然后 对 徐徐道来 是， 然后告诉你 我是有戴 这些乐队的来历，他们刚才唱的歌曲的名字， 对，就是多年之后、当你想起这档节目和这位主持人的时候，你会有他的招牌语句。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当年做男左女右，在第一次和大家碰面的时候呢，也希望哈 有这样的初衷，就是多年以后，可能这档节目和我你们都忘记了，可是你会记得我在节目中说过的，开场白也好，或者是哪一句话也好， 晚上好。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一直往上扬啊！我顶多我能怎么着？我北京时间23点几就是几分几十几秒、啊？ 你得了吧，那个也是我先说的好不好？你 合着我就没什么了？ 你坚挺时段。 对吧，好，我坚挺着。 对，你老爱来坚挺时段。 哎，坚挺。 再不你就10628821974。 Rabbit 赵国华是吗？这 赵国栋。 赵国栋。 你给人弟弟名字叫。哎，今儿老秦啊，然后赵国华您都说出来了。抖了一堆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材料。 这都自己都公开的，不是我抖了的好吗 ？Rebel Heart 来自 Madonna。 对，让我们一起去他的演唱会。 能带给你自信，然而 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就是这份眩晕。爱若说不是传记续载，爱若是心中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座安静的云台。爱你的温度在发生的力量，能让我甘心抵抗这种绝望，还以为绕完美的云台拥挤着真理，曾被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头上的纹，还有余温，我还在等。 这首歌来自喜欢的孙燕姿，她演唱的叫做《银泰》。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叫银泰吗？ 是给那个百货公司唱的一个， 没有，是国贸桥 啊，国贸桥银泰百货是吗？ 那幢楼不是百货 啊，不是啊， 对啊， 会百货的啊， 就是 从会把货摆出来的， 也有一些卖品卖场哈，但不是一个综合性的百货商场。他就是讲在这个国贸桥这个地方，它真的是汇集了很多重要的。 看来他是在银泰的露天天台上写的。 对，有这种感受哈。我特别喜欢那一句，就是北京起了风会有蓝天白云。 他说的是后天呀、 啊，就是这句话没有任何形容词哈。 你明天你后天叫他过来，好玩着呢。 贝蒂的笑望喵，他就给我们po了一张蓝天白云还有太阳的照片。 那绝对错不了。 他说今天啊，就是今天没有工作，去了延庆的村里转了一圈。 延庆就这样， 天气舒服，友善的村民，泥土香的空气， 哎， 让我忘了所有的烦恼。 你今天 有时，哎，我能把它输不情都输完不？ 啊，写两行字。 不，你要是给我就是弹幕的话哈，你小点声、嗯、啊，你在我那个声音。 啊，你得把我这声线给调小、啊、 就是 把我这个颜色给调淡、 啊、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你就配合着哈、 哎、好嘞。 他说有时想不明白一些事儿的时候，走出去真的比等下去要好。哎，这句话有道理哦， 走出去比等下去要好。 对，就是原地不动吧，你只能是在那儿纠结，对吧？你顶多厨房做点吃的。 今天这个天真的是、 啊、 算上你这些日子来逮着最好的一天了，应该是。因为前几天虽然也热回来了，但是有风，今天真的风和日丽，明天呢又得降温，后天呢又是大风， 不仅降温，明天还会下雨， 对， 大家要带雨伞出门。还有就是我也特别提醒哈，水逆到4月15号才结束啊，我亲爱的听友们，别人理不理我就不管了啊。 嘿， 我想提醒大家，如果出差的话呢，在赶火车飞机的时候要早一点出门啊，在这个电脑的工作方面呢要记住备份、嗯、任何事情呢都小心一点啊。 好了，这首歌一上来就有 pray 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唱那个唱诗班啊，来自 Sam Smith， 其实他唱的只是唱给一个人听，叫做 Hey他。 OK， 听完这首歌我们到第40段，也欢迎老秦啊 Taken 2012继续待在那里当红人。 Say I shouldn't be here, but I can't give up his touch. It is him I love, it is him. Don't you try and tell me that God doesn't care for us. It is him I love, it is him I love.I walk the streets of Mississippi. I hold my lover by the hand.

screams and shouts, and the sea is a dragon's tail, and the ship that stole your heart away set sail. When all you've left to be. I've got a question for the child in you before it leaves. Are you tough enough to be kind? Do you know your heart has its own mind? Darkness gathers around the 明儿不是4月13号吗？ 嗯、 明儿不是周五吗？ 嗯哼， 那我就把这首 YouTube 的 Success 送给大家。 刚才在放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再强调，这首歌在这张 CD 中的顺序是 也是第13首。 对，一再强调要13 啊 ，Success 放给大家啊。这首歌的名字也叫 Success。 对，希望这个调调哈，这个只是代表着人在一天中的体能啊、情绪的一个低落点啊，它不代表着说一直是生活的总是这样的状态。它是一天就像我们的电量，手机电量一样，早晨可能是100%出门的，对吧？可能老用的话，它就开始电量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你不会带个充电宝啊？你 不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愿意用的。 其实你们女人也挺周到的，因为那充电宝分量不轻的。 当然了，很重的， 齁沉的，让你们背着给我们随时 是 随时用。 基本上我发现就是自己用的时候很少，但是呢还要背，这就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嘛。 说你怎么自己不带啊？我说那个，说白了， 我包小， 说白了也不是包小的问题，确实挺沉的，我也不想带。 超重的好吗？而且如果说要是造型又很花哨的话，就会很占地方的。 但是这样的话，有点伤咱们那个。那个、 电宝的心哈， 对，因为咱们七月十六号那天 有、就是、 咱们发过那个， 不是发过，是人家听友为咱们送的礼物， 对，咱们礼品过嘛，礼品过这个 东西，你都用了， 我是用了， 我都没舍得用， 我哎，你不能不用啊，那个你要不用一会儿就废掉了。 真的吗？ 假的，你自己去查一 查。因为它上面有字嘛，我觉得怕老用会磨损。 那倒没有，那倒没磨下去。但是你老不用的话，它里边那个是不是就会失效啊？ 那就失效好了，放在那里嘛。 啊，那你把里边芯抠出来给我吧，你弄一壳子放那里就行了吧？ 你缺啊？ 我是缺着呢，我这人 没有这个你就活不下去吗？ 我那倒不至于，但是反正我缺呀、啊，你知道吗？

make you begin a war within your head, one that you could never win. Send in the truth, send in insecurities. What doesn't matter in the end? So daddy told you, hold your chin up, son, and understand one. You can control it. 你控制不了它了。来自 Jack Johnson， 你失控了。 真好听哈，他的歌曲太舒服了。有时候对于一首歌的判断，也许就真的是好听是最高的标准了。 啊，让你轻松愉悦，功能性很强。有一种音乐让你紧张、愤怒，那其实它也起到了功能性的。比如说 ，Trash Metal 就是这样的啊，这 Metal rap 之类的，这种都是会让你起到的什么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就是这种乐队的那个标榜榜首嘛，他就越发的愤怒了啊！一听着听着就是热血沸腾，然后也不知道这劲儿这个 energy 要往哪使了，但是反正得撞出去那种感觉，这也是一种功效。但是这种功效呢，我劝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谈判之前啊，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啊，都不要听。在音乐节上可以听听啊， 这是你本周老嘉宾最后的总结性陈词吗？ 那倒不是，现在还有6分多钟呢。 那我的一首歌就会占3分多，怎么办？ 尽早放。 那我带给大家的最后这首晚安歌，我是说我这部分哈， 是 一首暖心的，来自五月天演唱的《好好》。好好睡觉，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标，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到疯掉，想找回13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 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走。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踏着我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的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 好的，听话，好好的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好好》。 戛然而止，咔咔而，哎呦，然后开始，好的，听话。五月天这首歌确实是挺短的啊、本来想好好的欣赏一个四五分钟的歌曲，没想到，哎，三分钟左右，完了，完了就完了吧。这是韩立今天到最后的一首歌曲。 我们就是老说有朋友里面有一种碎嘴子，就是你歌短你得说两句， 短 没有那么长，没长一点的， 为什么呢？ 歌长你说怎么那么长，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点菜多了你说菜点的多， 我 点菜少了你说你 我差一点的，你吃咸了，我差一点的弱了，我吃的我大舌头。为什么我说你歌短呢？因为我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更短，我带的那么短，我怎么能把你打压下去呢？我还不是一开始我先显得我长一点，我把你那歌说的特别短才行。 都放了十多年了、一首歌长与短其实真的不重要。 哎，我这首歌啊不但短啊，它还二，它2分22秒22， 还在四月十二号播出， 真的是 好吧？今天晚上红人呢还推肯2012啊，你说、 对，这个很 好事太成双了哈。好吧，借你吉言哈，但是一定要再次强调，明天呢会有10度的降温，大家出门早晨出门一定要多带一点衣服，而且要带。